为敬爱的金正恩元帅被推选为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五周年，尼日利亚、丹麦和德国分别举行了讨论会和庆祝集会。会场正面悬挂着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太阳像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太阳像。上述国家的各界人士和群众参加了活动。会上发言者指出，金正恩同志是天下第一名将，他具有当今时代任何一个军事家都所比不上的非凡的军事资质和品德。在德国举行的会上通过了致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贺电。